听得懂的人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了，李荣浩呢也是强调了歌词仅仅代表了他们两个人的心声，只是他们对于音乐以及社会现象的一些个人的看法。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感谢李荣浩还有刘柏辛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创作，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听到的是一首很甜蜜的歌曲，是来自于 By Two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爱的双重魔力。瞬间呢就可以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把我们再次带到那个青春美好的年代。来吧，掌声有请 By Two 爱的双重魔力，掌声有请。 红白，别说了吧，老学校太厉害，奇怪音乐。 来，狙击挑战开，来，音乐跨时代，不唱不和，管你是什么门派，好听我就来。 做音乐呢是开心的，是好玩的，是不分时代不分年龄的啊！你喜欢的呢就能够被打动，这就是好音乐。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哈林、庾澄庆和老萧萧敬腾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音乐超气派。没错，不管男女老少，我们都一起跟着音乐嗨起来吧。那复古欢快的 disco 加上极致舒适的高音，真的是太棒了，是吧？所以哈林和老萧真的是有够炸哦。OK， 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那如果刚才听完这样一首歌曲之后，你还觉得不太过瘾的话呢，下面这首也很厉害，是来自 Mr. Miss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名字呢就超赞，叫做是你怎么不上天呢。这是一首一旦听了呢就会喜欢上，而且是整天会哼唱停不下来的一首歌曲，很有洗脑的功能，所以呢我们一起听听看，你怎么不上天呢。 老会加上爵士乐是来自 Mr. Miss 带给我们的你怎么不上天呢啊，这首歌呢讲的就是平淡无奇却情深意切的情侣互掐时候的一些场景啊，每天呢都是争吵不休于小事却又亲密无间，其实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歌曲啊，非常接地气，而且呢非常的慵懒，而且又非常的诙谐，虽然呢有些对现实无奈的呻吟，却三观很正的充满着希望还有力量，所以呢也感谢 Mr. Miss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歌好吗？ OK， 来继续听。我们说有些声音呢会像是在心中一根宝藏一样的棒棒糖啊，遇到了它呢就放不下了，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子妍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你。没错，无论是清新派、校园风、都市情歌，风格各异的歌曲主题，那都能够在他自成一派的严式唱腔当中，清脆中不失宽度，迷幻中不失饱满的爆发力。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周子妍带给我们的你，掌声有请。

大家好，我是春辉啊。今天呢，我透过窗外看到外边的天气还不错。那你所在的城市今天的天气又是怎样呢？你的心情又是怎样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好心情哦。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艾怡良啊。每一次听到艾怡良的歌声呢，你总会觉得真的太有才了，真的是太会写歌了，有没有？很多歌曲呢，让你听着听着就有一种想要哭的感觉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一些感触，能够让他写出这么多动听的歌曲呢？我们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是来自于他的那首，叫做是《说》。 如果说21世纪上天赐给台湾乐坛的两个创作宝贝，那应该就是艾怡良还有徐佳莹了。那多次用选秀方式打开自己的艾怡良，应该从未想到用一张横跨商业和文青市场的专辑《说》拿下了金曲。而那张专辑有8首歌曲是由艾怡良参与了创作，那之后呢又帮张惠妹、徐佳莹、刘若英等等等等写歌创作。或许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艾怡良自己的创作了。没错，艾怡良的风格呢没有台湾魏如萱、许哲佩式的文艺，也没有徐佳莹的鬼马，更没有戴佩妮的疯狂、蔡健雅的理性。那多数时候呢艾怡良是执迷心事、冷静幻想，偶尔还会有一些分裂。那我们就在想他的体内到底蕴藏着些什么呢？那如果你想要得到答案的话呢，就要到他的歌曲当中去亲自的挖掘了。所以呢刚才的这首说也送给大家，希望你能够喜欢艾怡良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下面下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推荐了，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萧敬腾联合男高音歌手马嘉推出了新歌《我》，歌曲由萧敬腾亲自谱曲，交响乐的前奏气势磅礴，中间管乐和弦乐齐奏，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副歌部分马嘉的和声更是一大亮点，两人强强联手，完成了一次流行与古典的跨界合作。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那些身处在无数个平行世界中的我。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萧敬腾与马嘉《我》。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接下来呢，要登场的是许哲佩。那许哲佩的歌声呢，一直都像是行云流水一般的舒服啊。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是 Mr. Doof。那收录在他在2015年9月10号发行的专辑《摇摆电力公司》当中。整首歌曲呢，爵士蓝调通通都有，非常好听，我们来感受一下吧。 Hi Mr. Doof. Good morning Peggy, how are you? Fine, and you? Marvelous, it's a lovely day isn't it? 我认识他，他是 Mr. Doof. Hello. 总是穿着黑西装的 Mr. Doof. 他戴着高帽子，打着花领带，猜他爱抽烟斗，每天下午3点半他会牵着他的狗到 West Park 溜溜，他的狗叫 Baby That I know Mr. Doof， 他会对经过身边的人说 Even if friends forgive me He is so 我认识他，他是 Mr. Doof。 Hello again. 总是哼着摇摆乐的 Mr. Doof。 他的眼睛很小，鼻子却那么高，我猜他 still single。 清澈的歌声总会给你一种在安静当中流露着感动的气氛。好啦，节目呢到了最后一首歌了，今天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鹿晗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梦寐之地。当然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影视剧穿越火线的插曲。那梦寐之地的旋律呢是偏摇滚，当然也非常的燃，给人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一个平凡年轻人对于梦想不懈的追求还有努力。没错，不管是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要努力向上，为梦想拼搏，不服输才是真正的青春。来吧，鹿晗梦寐之地。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喽，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在手里，别做透支空中的硬币。也许我平淡无奇，像蝼蚁，却没有想过放弃。别再问这是第几场酣畅淋漓的雨，反正不该沦为烂泥。黑暗自以为把我弄得奄奄一息，不曾想我还盛放在春光里。 看姹紫嫣红开又谢，谁伴